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因为技术原因推迟实施，发射时间另行确定。较早前，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原定在凌晨一点几发射天舟二号飞船。屯門一個的球場儲物櫃被縱火，暫時未有人被捕。案發在昨晚11:30，途人報警說在屯門的新和里一個球場有火光。警員到場發現兩個儲物櫃有被燒過的痕跡，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3，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跌1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91美元，卖出1,865.78。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去观塘咧，分别有一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就有坏车阻路。咁喺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咧，就有交通意外。咁所以龙翔道去观塘咧，有两段系比较挤塞噶。咁一段就系近住虎山道桥底有坏车影响。咁另外一段咧，就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安当小学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对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安当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飞鹅山道一段就车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就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而家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第一集的嘉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西杰达，天文台就梗系专业噶啦。 是的，瑞文，不过有个后生仔自称是不专业天文台。 吓咩话？好乱、啊，即系点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呢一位气象发烧友，介绍下佢呢一个网上平台点样帮到手。 而我就同陈家俊揾嚟学者梁美仪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将福岛核废水倒入大海会点样影响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0日，本港接种新冠疫苗突破200万剂，政府将研究降低接种年龄门槛。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后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或流产风险。 个人医疗保单投保增8%，保监局与市民如实申报疾病。 以色列总理未排除征服哈马斯，巴方指责以色列犯战争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20日星期四啦，放完假一个要翻工嘅日子，欢迎你系收听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啦。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8:00至到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睇翻咧疫苗接种咧，差唔多开始咗呢个计划咧，都成3个月噶啦。政府就話咧，成個接種嘅進度咧，都係未如人意啦。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係咁講啦，咁呢段時間都聽到有啲人咧就話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都擔心咧打疫苗一啲嘅副作用咁。見到尋日咧就有一啲公布嘅數據，就話去到截至5月中咧，有2800多宗一啲異常事件嘅報告，咁啊有30几个人咧就系打针之后入院死亡啦，有20几个人咧就系喺急症室死亡嘅。咁啊，亦都比较咗一啲咧，打咗针嘅人同埋冇打针嘅人，喺一啲唔同情况，譬如急性中风啊、冠心病死亡啊、流产等等咧，佢哋嗰个嘅比率咧，系咪打咗针咧，真系会机会会高啲咧？咁啊，比率上面咧，暂时就冇睇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係咪即係如果咁嘅話，代表打咗針嘅話都未必有呢一方面嘅呢啲危險咧？咁打咗針，如果同頭先講到呢啲，譬如急性中風啊呢啲冇關嘅話，市民對於成個打針嗰個意欲啊，又會唔會係高一啲？會唔會安心一啲咧？咁你又點睇今次一啲嘅數據嘅公佈，會唔會都透明度高咗咧？咁1872311，1872311，同大家係可以講下點睇今次呢一啲嘅數據嘅。亦都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新冠疫苗顾问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早晨。 早晨， 早晨，刘泽星教授。讲下寻日讲到呢一啲嘅数据啦，即系系咪都系几个月啦？即系开始打疫苗计划3个月以嚟一啲死亡率啊，讲到头先讲到一啲急性中风啊、冠心病呢一类打针同冇打针嘅人士嘅一啲出现呢啲病嘅比率咁啊，有冇啲咩发现咧？ 个发现就系、是、我谂简单一句嘅就系、是似乎打针对呢个整体嘅死亡啊，同埋你刚刚亦都讲啦，嗰、那个嘅急性中风啊，或者急性嘅呢个冠心病咧，系冇一个嘅直接嘅关系啦。咁系啊，啲数据咧就系、是、我哋喺3月初嘅时候，其实开始咗嗰个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咧，我哋就大家就决定。都應該咧，係要盡量係攞呢啲數據出嚟，因為尤其是頭嗰個禮拜到啦，大家都有好擔心啊，究竟會唔會影響我哋嘅嘅中風啊，或者冠心病啊，或者死亡咁嘅樣。咁就我哋就同其實啲數據係主要係我哋醫院管理局嘅同事幫手攞嘅。咁就係由2月26日開始接種計劃啦。咁就每一日。有几多个人士经过我哋嘅医院管理局嘅医院入咗嚟，不幸过身啊，或者不幸患上呢个急性中风或者系呢个嘅冠心病咁嘅样，咁就集晒呢一啲嘅数据，咁一路咁样咧就系、是、每一个礼拜咧，我哋系会review 咧复查呢啲数据啦，咁亦都希望咧系可以咧将呢啲数据同我哋譬如之前嗰几年嘅数据 同一個年份、同一個月、同一個月份，對唔住啊，係比較究竟有冇增加到咁嘅樣。咁到而家即係啲數據都應該真係好成熟下啦，都已經兩個多月啦。咁我哋都睇到咧，係嗰個嘅整體嘅死亡嘅數目字啊，或者係頭先講嗰啲急性中風啊、急性呢個冠心病啊，係冇分別嘅，係冇高度嘅嚇。 咁但係兩個數字係咪相若，定係根本打針嗰啲人，甚至頭先出現呢一啲，譬如冠心病啊、急性中風嗰啲，仲低啲，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哋睇到嗰啲數目字咧係仲低啲嘅。咁或者我簡單咁樣講一講啦。咁譬如話入到醫院會有過身嘅數目字，咁我哋會有一個數目啦。有啲人咧係可能已經喺呢個急症室已經係。因為有急症啦，咁啊亦都過身，咁我哋就會睇下整體嗰個嘅喺個醫院同埋急症室裏面個死亡嘅數目字，然後跟住就睇睇究竟嗰死亡嗰啲嘅個案曾經有冇試過接種呢個疫苗，咁然後跟住我哋再將佢嗰個數目字咧係翻開變咗做睇翻去到我哋五月十六號啦，嗰陣時咧係有大概116,000到嘅人咧，係接種咗係第一劑嘅新冠疫苗。咁然後我哋就計翻嗰個整體嘅死亡個案啊，係每10,000人咁樣嚟到計。咁譬如啦，喺個住院裏面個死亡嗰個嘅個案，每10,000人咧接種咗疫苗咧0.27。如果冇接種疫苗嗰一批咧係13.6。咁如果譬如話我哋又講簡單整體急性中風啦，如果係喺每10,000人急性中風係1.51，接種疫苗，冇接種疫苗係5.8。咁如果因為呢個嘅急性中風而過身嘅話咧，每10,000人係0.07，冇接種嗰批咧0.48啊，應該。咁如此類推，其實咧就。那個急性的冠心病啊，那個整體和那個的急性冠心病它有這個的過身的個案呢，那些的數目字呢都是比我們沒有接種疫苗那些的人士呢是低的。 咁所以有冇機會頭先講到呢啲數啦？我就想知道有冇機會係呢啲數字嘅人咧係未必涵蓋曬所有嘅，即係舉個例，譬如佢死亡嘅，但係根本唔知佢有冇打過針啊，有冇呢啲記錄啊？會唔會有啲咁嘅漏網係記錄唔到嘅咧？ 嗰啲有冇打針嗰、那個，因為大家都知道打咗針喺呢、這個我哋有嗰個記錄係由呢個衛生署都會我哋攞到噶嘛。咁呢個應該就係冇嘅。少少我諗即係大家要留意嘅就係我哋呢個係講緊醫管局嘅數目字啦。咁我哋香港除咗醫管局，亦都有嘅私家醫院啊、私家嘅醫生去會照顧呢啲病人嘅。咁但我相信咧，譬如話死亡個案咧，暫時我哋就未收到係由呢個私家醫院或者私家醫生診所報俾我哋，因為曾經試過打過疫苗而有死亡個案啦。咁、譬如話即係急性中風啊、急性呢個嘅冠心病嘅話咧，可能有一部分喺個私家門診或者係醫院係有已經醫緊㗎啦，但我哋係未收到。不過大家亦都知道香港醫管局我哋嘅醫療體系，醫管局都睇咗成我哋即係90%嘅病人啦。咁我相信嗰個出入嗰個數目字唔會差得好大咯。 除咗頭先講呢啲嘅病啦，叫做頭先話中風啊、冠心病嗰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其他副作用啊，或者過敏反應嘅，譬如講到面癱啊，或者脊髓炎啊嗰啲，咁點解今次冇呢啲打到針同冇打針嗰啲比較嘅？ 其實咧嗰啲嘅數目字咧都係有嘅，只不過嗰、那個嘅面癱嗰個咧，我哋就會擔心，因為面癱咧唔係真係未必個個。人咧有面癱都會真係去醫院管理局嘅，可能喺門診嗰度或者係私家醫生嗰度已經睇咗噶啦。我哋就唔係好想咧，即係混淆嗰啲嘅數目字啦。咁如果係我哋睇到嘅數目字少咗或者多咗咁計先啦，咁究竟係咩原因咧？咁我哋其實如果就咁睇翻咧，譬如話面癱嘅數目字咧，喺每一個月我哋衛生署都有一個嘅。公布嘅就係話由我哋開始接種疫苗到而家，我哋有幾多人係有面癱啊咁嘅樣。咁so far 就係46個案啦。 去到五月頭嚇，去到五月二號四十六個個案。咁、我哋就現在咧係簡單咁樣咧，就係、比較翻又係以前嗰幾年咯，2018、2019、2020同一個時段，究竟嗰個 number 係幾多咧？咁樣咁其實睇到咧就係、遠遠係低嘅，而家我哋睇到個面壇嗰個個案個數目字，咁亦都知道香港大學係做緊一個嘅仔細嘅研究啦，咁、佢就會睇到即係、整體香港啦，就唔係淨係睇到我哋醫院管理局啊咁樣。 嗯，整體你覺得今次呢啲數據公布咗之後咧，可唔可以都釋除到啲未打針人士對於嗰個副作用嘅疑慮，令到佢哋即係易啲、高啲意欲出嚟打針咧？又去唔去到你之前所講話，即係群體免疫起碼要六成幾人要打咗？去唔去到咧？吸唔吸引到佢哋出嚟？ 好希望啦，好希望啦！即系我琴日亦都讲过，我系一位医生嚟嘅，咁我好多时我哋即系点样诊断、点样医治嘅病人，都系靠我哋一啲嘅数据，然后跟住点样分析。咁亦都希望即系大众市民啦、包括我哋自己嘅行家啦、医生咧，都系睇到呢啲数据，都系即系知道嗰个整体嗰个嘅安全性咧，系高过。嗰、那個嘅可能嘅副作用啊，或者嗰個嘅風險咁嘅樣咯。 另外我見到有啲嘅報道都話咧，即係就話消息就話引述啦，政府係積極考慮緊咧，將嗰個接種疫苗嗰個年齡咧就下降由而家16歲咧降到係12歲嘅，咁就話希望睇下可唔可以暑假之前展開啦呢、這個疫苗接種計劃喺呢啲年齡群組12至15歲咁。如果真係降低咗嘅話，你對於成個即係接種嗰個嘅比率啊，或者達到群體免疫啊嗰啲會幫到幾多咧？同埋我想知道12至15歲本身呢個年齡群組咧，佢哋對於呢啲疫苗嗰啲反應又會唔會有啲唔同啊？或者大一啲咁樣 嘅，如果我哋即係根據翻外地嘅一啲嘅研究嘅數據咧，咁睇到咧，其實係即係12至15歲嗰啲嘅年青嘅人士咧，對如果我哋講抗體嘅製造咧，係即係嗰個嘅反應係好好嘅嚇，咁亦都唔似係有一啲任何嘅即係不良嘅反應咁嘅樣。咁究竟嗰個嘅保護率啊，諸如此類，就當然要再多啲嘅研究啦。咁但係大家都睇到嘅就係，譬如外地嘅，譬如我哋聽到最近美國都讓呢個嘅BioNTech係可以俾呢啲12至15歲嘅年青人去打啦。我諗緊要嘅就係啲年青人佢哋都要真係要翻學嘛。係啊，佢哋要有好多群體嘅生活，咁佢哋接觸到好多人嘅。咁其實除咗佢哋有機會會傳染咗呢個新冠病毒，自己會唔舒服之外，佢亦都有機會係做出一個載體，跟住傳染俾大家。咁我諗最緊要嘅亦都係即係小朋友，如果連學都冇得翻，呢啲咁樣嘅生活係減咗咁多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將來嘅成長嘅影響都會好大咯。 OK， 咁所以我亦都知道我哋嘅呢個聯合科委員會都係喺度好積極咁樣睇緊呢一啲嘅數目字啊，咁樣係喺度考慮緊嘅。 好啊，唔該曬劉澤清教授。劉澤清咧就係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召集人嚟嘅。另外咧仲有都想講下呢兩日嘅疫情啦，話香港咧尋日咧就已經係連續4日咧係冇出現源頭不明嘅新冠病毒個案啦。嗱，成個情況咧都係咪都代表緩和咗一啲咧？咁記得之前咧喺上星期六咧有一個確診嘅4歲小朋友嘅一個個案嘅，咁但係有啲報章消息就話咧嗰個男仔啦同佢嘅媽媽咧都做過多次嘅檢測啊，咁都話係陰性。咁啊，仲有佢其他16個同學啦，10個同佢同一間學校嗰啲教職員咧，都係話冇人係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嘅。嗱，呢一個係咪即係意味住香港已經是邁向清零呢？咁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起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先生你早晨。 早晨，梁子超醫生。連續4日沒有本地源頭個案，之前那個男仔的個案又現在有很多次都是說陰性的結果，是不是都看到是邁向清零或者整個疫情的走勢，你怎麼看 呢？那個男仔我想我們等到今天他那個抗體呢，如果都還是陰性呢，我想他應該都是一個即是說是假陽性來的。咁如果我哋唔計呢個男仔呢，我哋其實連續26日呢都冇一個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而我哋最近呢兩個禮拜，每個禮拜都係2宗，即係話係一啲本地相關個案。而呢2宗，即係呢所有呢4宗嘅，譬如話呢兩禮拜嗰4宗本地相關個案呢，全部都喺隔離嘅情況呢， 是確診的，那他們就不應該對我們的社區呢是構成一些譬如說是繼發傳播的風險呢。咁其實我哋而家係正係邁向緊清零，唔能夠排除仲可能會有好少量嘅殘餘嘅傳播鏈咧，無論係牽涉到非洲變種病毒啊，或者係其他咧，都仲有機會喺社區度咧，係可能我哋陸續係我哋個加強檢測度會發現都唔定。但就算發現到，只要因為個案少，只要你個傷痕追蹤做得好咧。其實我哋仍然都係可以向個清零度進發嘅，唯一嘅問題就反為係嗰個輸入壓力嗰度咧。雖然係除咗我哋而家係禁運咗幾個譬如嚴重疫情嘅地方咧，咁就令到我哋嘅個案都係大量減少咗輸入個案。但由於咧最近因為喺台灣嗰個嘅爆發咧，而我哋有最近有幾百人咧喺台灣度翻咗嚟咧。咁陸續都仲有人翻緊嚟咧，呢度嗰個嘅輸入嘅風險咧，係會仍然係存在，呢度係要比較小心嘅。 嗱，而家講到清零咧，大家都話啊，連續一段時間清零之前都講啊，係咪可以有啲通關可以做翻咧？咁譬如講到同澳門啊，或者內地等等咁，你覺得而家呢一個形勢要通翻嗰個機會大唔大啊？或者從風險角度上面又點睇咧？ 嗱，我哋而家咧就因為最近都仲有一個個案咧，係可能係輸出咗去上海啦。咁嗰個個案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唔百分之百肯定佢係咪一個復陽啦，或者一個重新感染。咁如果重新感染嘅，究竟係喺呢個意大利啊，或者喺呢個我哋香港嘅檢疫隔離嘅時候，甚至乎佢出咗社區嗰幾日咧，我哋唔係百分之百清楚。不過，如果個情勢咧，就算佢真係重新感染咧，佢都係比較高機會喺意大利或者喺我哋檢疫隔離嘅時間咧，係重新感染咧。咁其實佢係如果唔喺個社區內感染，我哋嗰個檢疫酒店又冇爆發嘅情況咧，咁其實入邊對我哋嗰個應該影響都唔大。但係始終咧，就係話，因為係有呢啲個案咧，同埋亦都有個輸入壓力咧。我諗係話，你而家可以嘗試，即係話係希望同內地度傾傾個通關安排。但係對方究竟需唔需要你，可能再睇多，譬如話嚟緊嗰14日咧，咁呢樣嘢咧就係話可能都係睇對方決定啦。但我諗而家開始傾嘅，其實係即係話應該係應該可以積極跟進。 我就見到一個個案啦，頭先都講到就係話個意大利嘅人士咧，佢喺2月已經確診啦，咁中間翻過嚟香港一啲檢疫酒店嗰度嘅，咁佢呢排又去咗上海，咁就話又確診咗。呢個情況係咪一個即係比較罕見嘅情況咧？即係佢2月確診完，隔咗3個月仍然係有一啲嘅病徵，有都係有一個確診嘅情況出現，係佢本身嘅身體入邊嗰啲病毒未清曬，定係可能中間再係？感染多一次定系点咧？你自己估计 嗱，而家因为我哋冇去嗰个详细嗰个即系话嘅病历咧，喺嗰边，譬如喺上海嗰度咧，其实而家唔能够排除咧，佢仍然仲可以系，譬如话系12个礼拜内咧，譬如你哋好咗，仲可以有机会复阳嘅。但系通常呢啲个病毒量会比较少，同埋佢系间歇嘅啫，就好少会持续见到。咁如果佢系重新感染咧？如果佢真係喺意大利或甚至喺機場重新感染咧，到佢係開始發病嘅時間咧，就似乎係接近28日，咁呢個都係間中可以發生，但係比較少。咁會唔會喺我哋香港嘅酒店度有傳播咧？呢啲要等衞生防護中心去跟進啦。咁就如果佢呢個嘅個案入邊嘅。喺我社區嗰度只係逗留咗，譬如話係4日咧，就好接近，即係話佢係去上海嗰段時間。喺呢個時間入面，佢受感染喺上海發病嘅機會其實就唔高嘅。咁當然咧，喺我哋機場甚至乎喺上海嘅機場嘅，你感染咗一日之後會唔會發病咧？唔係絕對唔可以，但機率亦都係少咯。 OK， 另外我剛才都同阿劉澤星講到咧，有關於而家啲數據公布咗啦，就係打咗針同未打針嘅人咧，佢譬如一啲死亡率啊，一啲引起嘅副作用嘅情況，就見到話打咗針嘅人咧冇特別喺呢啲情況嘅風險係高啲嘅。你覺得呢啲數據公布咗，對於成個疫苗接種方面會唔會多啲誘因，即係啲人冇咁驚，咁就會可以打出嚟打針啊？咁你覺得點睇咧？呢啲數據或者仲有啲咩方法令到啲人可以更加吸引佢哋打針？ 其實好早咧。 我哋開始接種嗰時候咧，全球各地都有好多嘅數據咧，係證明到嗰個病毒咧安全性，唔會引致中風啊同埋心臟病嘅。 嗯， 我哋而家當然而家開始澄清咧，我諗都係好嘅，但就似乎真係遲咗少少嘅。咁、 嗯、 因為點解咧？你本地嘅數據入邊咧，其實入邊咧一定係唔夠其他嘅全球而家你數以億計嘅疫苗打咗啦。咁你自然嗰啲咁嘅數據咧，其實已經係好肯定好多方面嘅，即係話呢啲咁嘅副作用咧，我哋用緊嘅疫苗咧，其實係睇唔到，即係話我哋而家嗰啲大家擔心嗰啲咁問題。 Okay, 所以變咗其實大家應該都要盡量放心啦。但係始終咧，我哋都係一定要係盡快推廣嗰個疫苗接種，即係多啲係嗰個社會嘅參與，尤其是一啲唔同公司型機構咧，盡量都鼓勵個員工。而自己都係你用嗰個家庭做標準，如果你成家人都打曬疫苗嗰陣時候咧，其實對你個家庭咧先有一個最實際嘅保障。 Okay. 而你個家庭打曬疫苗咧，亦都係減少咗個病毒可以有機會滲入社區嘅機會。 好啊，同我梁志超醫生傾到呢度。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講到啦，就香港嘅情況就話已經係連續咧四日冇源頭不明嘅確診個案啦。點睇成個疫情？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期望内塔尼亚胡大幅缓减加沙的紧张局势，并迈向停火。路透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以巴原则上同意停火，现在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巴勒斯坦表示，新一轮的冲突已经导致227名巴人丧生，包括64名儿童和38名的妇女，另外有1600多人受伤。以色列说有12人死亡。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强调未为停火定下时间表，又说以色列的目标是对哈马斯形成有力的威胁。哈马斯发言人说，只要以色列停止轰炸行动，就有空间进行和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俄政府最高层的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在会上表达对正被扣押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健康状况表达关注。布林肯亦都深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双方又讨论寻求解决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的方案。拉夫罗夫在会后形容两人的会面有建设性，布林肯表现出梳理双边关系的意欲，将会和对方就战略稳定性等的议题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会面的提案，但拒绝回应莫斯科是不是已经同意美俄首脑会谈的方案。法国逐步解除实施超过半年的防疫限制措施，重开餐厅和咖啡店的户外座位区，但只能够接待一半的客量，每台限坐六人。剧院和博物馆重开，入场人数有所限制，宵禁令延后两个钟头到晚上九点开始。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卡斯泰到爱丽舍宫附近一间的咖啡店享受解封之后的第一杯咖啡。他说，若果民众持续保持防疫的纪律，继续接种疫苗，就没有理由阻止解封的措施。法国下阶段的解封措施预计在下个月9号展开，宵禁将会延长到晚上11点开始，允许餐厅在室内用餐。同埋去到下個月底將會結束所有嘅限制措施，解除宵禁令。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天舟二號貨運飛船發射任務因為技術原因推遲實施，發射時間另行確定。较早前，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原定在凌晨1点几发射天舟二号飞船。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6点，升1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21美元，卖出1,868.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区咧，鲤鱼门道去旺角之前近住圣安当小学对开咧就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清咗场，不过咧都多车噶，龙尾咧就近住鲤鱼门道啊。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快线就有意外，塞到泽安村。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快线有意外，塞到去泽安村。之前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快线呢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就走咗㗎啦。咁不过比较多车少少啦。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喺呢个呈祥道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都系有意外呀，塞到北架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北架山花园。而新界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咁近住红梅谷路呢都系有意外事故嘅，塞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意外，塞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同埋港岛入口都分别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入口咧龙尾就分别塞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因为之前红梅谷路嗰度有意外事故啦，一带就挤塞嘅。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多车啦，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仲有咧就系新界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丁九桥支路嗰度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丁九桥支路啦、深井段交通都系较为繁忙。仲有就系呢个大埔公路啦，同埋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都分别多车啊，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元朗公路同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府地段就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2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我们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放手啦，我赞拖埋你落去㗎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㗎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係一样咁转㗎啫。 我唔准你咁讲喎。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係 830, 由日常八点半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5月20日，本港接种新冠疫苗突破200万剂，政府将研究降低接种年龄门槛。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后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或流产风险。 个人医疗保单投保增一成八，保监局与市民如实申报疾病。 以色列总理未排除征服哈马斯，巴方指责以色列犯战争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啊，同大家讲完疫情嘅情况咧，寻日都同大家讲过另一样啦，就系有关于医生注册条例嘅草案嘅修订啊。咁啊，见到咧之前都话引入一啲嘅免试嘅注册途径啦，希望可以吸引一啲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嚟到香港做嘢，喺啲公营机构等等咧咁。咁而家就话啦，最新有几个条件啊，佢哋就系要永久性嘅香港居民啦，有认可喺当地嘅医生资格啦，咁亦都系用一个特别注册的方式在香港做一个全职医生，在他们拿到就算拿到专科的资格之后，都要在公营的医疗机构那里做够五年才可以拿到一个正式注册。而这些医生本身都是要来自一些认可的海外的医学院。什么叫做认可呢？怎样定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特别注册委员会，有10个成员嘅，而家就话佢哋就会定咗一个名单出嚟啦，而名单就会每三年咧系做一个嘅检讨嘅。点样定咧？就话其中一啲考虑因素包括就话课程嘅语言啊、内容啊，同埋国际排名等等嘅。成个呢个最新嘅情况可以有一个新嘅方法啦，政府用一个新嘅路咧，可以有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嚟到香港做嘢。点样睇咧？请嚟医学会会长蔡坚，早晨。早晨，蔡坚医生，点睇今次嗰个修例啊？ 修例是政府决定要做的，那就做咯。 嗯，但你自己，譬如对于今次，佢有几个条件啊嘛，譬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咁啊嚟到香港，即系就算攞到专科资格，都要留喺机构嗰度做五年啦。咁呢啲条件上面又点睇咧？系咪你哋本身预期系咁嘅咧？都 即系政府要开个门，咁咪开个门咯。即系业界已经表达咗个声音噶啦、嗯。即系作为一个。考了很多试的医生、亦都考过其他国家执照试的医生、 嗯、 即是最公平的做法就是即经过一个统一的考试、现在他们决定要改那个做法的、我们都没办法的，我们都表达了即不同意的声音的了、但是即如果你说、考那些公开试是、困难的，那 最新那个2021考到嗰个成绩，都系40%嘅，嘅考生考到嘅、 嗯， 即系英国系考嗰啲九个医生，系有8个医生合格嘅、 嗯， 即系呢个都唔系一个差嘅数字嚟嘅，啊，点解唔用翻呢个制度咧？咁即系要另辟一个门路啊！咁呢个系有始终系有一个风险，即系话评估得唔足啊！即系你俾一个普通科嘅执照佢做咗五年啊，等佢喺私人执业，系咪即系佢做专科嗰度，系咪可以处理普通科嘅病情啊、病人啊咁样样咧？即系呢啲估唔到嘅喺佢做专科嗰阵时，咁、即系个医增加增唔增加到嘅医生咧，即系个效果点样样咧？上一次放宽咗嗰、那个数字亦都出嚟。 嗯、 即系见到系2020年，即系医管局系请咗33个呢啲咁有限度注册嘅医生。 嗯， 2021年到4月30号为止，请咗41个，即系增加咗呢个10个医生都唔够嘅。 嗯， 咁呢个亦都之前已经预料到，你放宽咗都未必有，今次再放宽。如果是有100个医生嚟嘅，咁我都会讲得好诧异，即系喺今日嘅香港嘅环境，能够有咁多医生会系会嚟香港做，为咗呢个咁嘅免试嘅方法啦，咁样。 嗯，但系你哋主要系担心系个把关问题、个质素问题，定系即系边一方面咧？即系譬如佢而家系有个专科 做即系你冇一个大家。都行之有久的習慣的做法， 去评估佢嘅水平嘅时候， 嗯， 啊，咁始终系有一个风险，即系话佢嘅水平系不足啊，咁样， 嗯， 医管局系嗰个睇佢平时做嘢嗰度未必能够睇得到佢嘅水平啊，咁样嘅， 嗯，但都起码有几步啊，譬如头先有个认可嘅医疗认可嘅医学院嘅名单啦，由一个叫特别注册委员会定出嚟啦，咁另外去到佢哋真系专科。都要做五年嘢，仲要表現滿意先可以正式註冊噶嘛？咁佢哋表現滿意都有佢哋嘅可能上司或者佢哋唔同嘅人士去評估佢哋嘅表現，呢啲唔係都係一啲把關咩？ 分兩個程度嚟講，第一個就係嗰個醫學院嗰度啦，即係從頭先我講今年考試嘅成績嚟睇， 嗯， 即係德國有一個嚟考就合格100%。印度一个嚟考又合格100%，意大利一个嚟考100%合格，马来西亚100%又合格，尼泊尔100%合格，西班牙100%合格，即系啲全部都唔系用英语教学嘅，咁、到时点样评估咧？即系咪即系有呢啲咁嘅资讯俾你拣学校嗰阵时点样拣咧？啊，即系反而即系啊，你系。英聯邦嘅都未必係100%合格，頭先講咗英國啦，澳洲67%合格啊，咁即係變咗你喺度做面試去請呢啲人嗰陣時，係咪即係唔係間大學好就一定個學生個畢業生一定叻嘅？咁你即係變咗有一個公開試，始終係一個最基本嘅把關同埋最基本嘅評估，即係同嗰啲考過試。嘅執照醫生傾過嘅時候，佢哋都覺得即係個試嘅水平係等於佢哋考翻 exam， 即係最呢個大學最後一次嘅考試嘅水平差唔多，亦都喺度實習嗰度，亦都學到啲嘢嘅。咁即係變咗即係有呢個咁嘅做法。實習嗰陣時係全科嘅實習，就唔係一個專科嘅實習嚟嘅。 係咁。但頭先你又先講到話院校，我明嘅，即係院校咧，未必啲學生個個都叻咁。咁但係呢、這個你最主要係擔心一個問題，定係頭先你講到話啊，佢哋嗰個語言嘅溝通問題咧？因為其實政府之前都講到話，就算個醫生嚟到佢都譬如英文啊、廣東話嗰啲基本嘅都係要識，同埋而家佢講到都係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嚟啊嘛，基本上係咪語言嘅問題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 語言嘅問題係咪一個問題？唔知啊，因為到時要點評估？即係一百間大學，即係如果全世界100間大學嚟講，即係有其他國家嘛。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喺德國嚟啊、印度嚟啊、尼泊爾嚟啊，佢哋都考到呢個公開試嘅英文科100%合格嘅。咁即係即係唔係？但係冇考試嘅時候，我哋唔知道嘅。即係話啊，佢淨係喺嗰個。间大学毕业啊，咁就、 okay. 就算数啊，咁样，即系变咗我哋即系个评估嗰方面，始终系唔及呢个正式考试咁清楚咯。 咁头先讲到第二步啦，佢哋如果跟个名单入咗嚟之后，都有人即系喺佢个部门都有人睇住佢，有评下佢嘅表现等等，最终满意先至可以攞到个正式嘅注册噶嘛。咁呢一个位又 咁，你嗰个评估系评估嗰个专科嗰个部门啫嘛。你评估唔到佢全科嘅部门嘅，即系评估唔到全科嘅，即系佢个执照系一个全科嘅执照嚟嘅，即系你净系识癌症科咁样样，咁你如果系个病人嚟睇你系因为血压高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嗰啲，你系喺你五年嘅训练系冇做嘅，系咪有用咧？咁样样， 明白？ 咁即系同埋你五年嗰度做完五年。呢、這個都係喺醫管局，即係等你坐完監之後都要釋放佢噶啦。咁佢仲會唔會喺醫管局嗰度做咧？咁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個目標係留人嘅，你而家自己香港醫生畢業咗，做咗喺醫管局咁耐，都係要走嘅。咁你點解唔去檢討你呢個制度？係點解你啲醫生會流失，而去再請人入嚟？即系做五年又再要再请过佢另外一班咧咁样， 即系你 医管局唔系冇医生喎，医管局系即系喺91到2000到2020之间，香港人口高咗多咗32%，但医管局医生系多咗200%喎，即系嗰个问题唔系净系医生嘅问题，个问题系你有冇病床， 即係個病床喺而家嘅病床係少過97之前嘅病床嚟嘅。 嗯。 啊，咁即係你啲病人都入唔到去，你嗰啲護士唔足夠，你嗰啲醫療器材啊，做電腦掃描啊，做碎石機嗰啲啊，冚唪唥都唔足夠，要排好耐時間嘅。你加多幾多個醫生上去都冇用。即係呢啲佢唔講呢樣嘢係淨係因為針對。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唔針對嗰個資源唔夠啊，其他器材唔夠啊，病床唔夠啊，咁就話淨係話醫生唔夠，咁你成個醫管局都唔夠人，都唔夠資源嘅。你曾經你覺得，如果你話醫生唔夠係同全世界去比例嘅，咩一千個兩個嗰啲比例嘅，呢個喺97到而家之間都一樣係嘅啦。咁點解之前唔會講呢個數字出嚟？要用肥雞餐去減醫生，要用減薪的方法令到醫生去流失，這些都不清楚，為何今時今日突然間要將這個數字又要改變呢？即是之前就沒人理過這個數字的。 Okay. 當你減醫生的時候，用肥雞餐叫他走人，給100萬他，叫他自己提早退休，這些為何當時這樣做法呢？是不是錯誤的做法？為何不承認呢？如果是就。 即整體你覺得，譬如在五年，剛才講到在一個公營機構做五年留五年，你覺得他五年之後都是會走的，那你覺得這個年期需不需要鎖長一點，還是怎樣看呢？這個 現在剛才我講過，我都說如果有人肯來在香港這個時間肯來香港做醫生的即會是少之又少的。 OK， 即鎖長一點更加難了。 你再鎖加多啲年，邊度會採你啊？ 明白，好啊，唔該曬阿蔡堅同我哋傾到呢度啊。蔡堅咧就係醫學會會長嚟嘅，請到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早晨。 早晨啊，蕭龍啊。 早晨，張宇仁，點睇今次呢個嘅條例草案啊？政府係咪都叫行咗一步，起碼可以令到海外醫生更加易吸引佢哋翻嚟香港 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細步， 咁 但係政府從來。都是即係一步步行，係行得細步啲。但係第一細步唔行，第二中步好難行咁啊，第三大步啊更加係即係諗都唔使諗。咁所以即係當然自由黨係歡迎政府採納咗我哋嗰、那個私人條例草案。咁當然我哋嘅條例私人草案嗰個嘅睇嘅問題係闊嘅，我哋係覺得唔應該係淨係限咗喺呢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咁其實最早特首都講過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因為好多可能細細個去咗移民喺外邊讀書，讀完醫學院咁，而家咧就可能可以翻嚟香港做醫生。咁另外一個咧，就如果你睇翻90年到97年嘅時間咧，我哋香港有好多嘅英聯邦嘅醫生嚟，咁呢個亦都冇限係永久性居民。咁當然啦，而家我覺得醫管局好，個條例好，淨係限要俾一啲醫生識英文同識廣東話，或者識英文同中文，同樣都要識嚟香港。呢、這個又係大大限制咗可以嚟嘅人，咁當然呢啲咧就其實啲私家醫生，好似正話你訪問嗰個咁嘅人啊，佢又當然係即係開心到痹嘅，因為睇到可以嚟嘅人唔多，同佢爭飯碗嘅又唔多，多人去做佢嘅門嘅生意，令到佢嘅收入減少就更加即係寥寥無幾。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條例草案就其實收窄咗好多。仲有例如呢個講醫學院咁，咁點解係要淨係睇個學歷呢？咁其實你同我其實香港好多人，全世界都好多人。其實呢個學歷係俾你揾第一份工嘅啫。咁之後係咪睇資歷多過睇學歷呢？咁。點解唔可以除咗啲你喺邊間醫學院啊？當然你係新畢業生，你翻嚟香港要可能做實習，或者你係一個做咗三幾年，你20多歲嘅大學即係醫學院畢業生，咁我當然一定係睇你嘅 即係學歷啦，邊個大學畢業啦咁啊？ 咁但係當你如果講得難聽啲，即係你而家可以喺士丹福大學。做緊個醫院做緊醫生， 你亦都可以喺史丹福大學教緊書， 嗯， 你嘅專長、你嘅專科，不過你唔係喺嗰一百間醫院去畢業嘅喎，咁點咧？咁我最近都收到有啲短信講，佢話其實喺 Cleveland 啊，啱啱我個女同女婿喺 Cleveland，有間叫 Cleveland Clinic， 其實成個 Cleveland 咧有三分一嘅人口係靠做醫院去揾食嘅。 嗯， 咁其中 Cleveland Clinic 咧就係嗰三間好大嘅醫院其中一間。係，咁佢哋亦都有一間大學去黐住佢嘅。 嗯， 咁佢哋未必相信呢間大學係一個可以喺呢一百間度裏面，因為新加坡冇呢個大學。 嗯， 咁但而家嗰度出好多好叻嘅人。咁其實我就都覺得係咪我哋都應該學歷當然係緊要。 嗯， 但係呢就嗰個履歷一樣係同等緊要。咁其實都應該睇埋呢啲，特別是嗰啲係有咗專業資格嗰啲，應該睇佢邊度去執業。 嗯， 咁然後呢就應該可以即係俾埋呢啲人返嚟。Okay. 但用咩機制去評咧？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學歷或者有個名單啦，嗰、那個認可嘅醫學院咁有一個嘅特別委員會去處理啦咁。咁譬如你講到一個個別嘅情況，每一個翻嚟嘅醫生佢自己嘅資歷係咪都要有一個委員會去睇佢哋每個個案嘅情況係點咧？係咪要有個咁嘅機制去成立咧？ 我覺得機制咧係你去成立， 嗯， 都唔係一個問題。 係、 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啲人可唔可以翻到嚟？就算其實都唔未必會多，咁但係如果你係要逐個睇，其實係咪都咁困難呢？我睇未必係咁困難。 OK， 咁但係成個問題咧就係佢翻到嚟都有五年，就算你係專科醫生，你喺兩個醫學院、喺醫管局、喺衛生署，好多人睇住你做嘢噶，你從來唔會一支公去做嘢。閂埋房門去，黑箱作業噶。 嗯， 啊、除咗而家我哋啲私家醫生可以噏得出啊，噏嗰啲人啊，就去反對呢啲海外醫生。咁所以成個問題，你睇嘅時間咧，你係唔應該去擔心嗰個成個問題係會出現咗，係呢啲唔需要考嗰啲試嘅醫生。就是说啊，我们会降低个医疗水准。 嗯。 啊，什么我们会降低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轮候时间。 OK。 啊，我们会降低呢，我们的中产要去看私家医生被人按住来抢。现在这些医生呢，私家医生去到做星球人，一星期搵一百万。 OK。 他都不知足的，想做日球人。咁我哋正正就係要小心呢啲問題、嗯。 但的確有一啲嘅醫生就話啊，如果你真係純粹係啊，你去到做嘢睇你個表現點，就係、是、純粹你嘅上司或者你嘅部門去評定，冇一個劃一嘅標準。可能每一間醫院每一個部門睇嘅表現嘅標準都唔同，會唔會冇咁即係唔係一句劃一嘅事，冇咁公平或者冇咁透明度高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 我老實講，而家我哋兩個醫學院， 嗯， 都唔係同一班人睇我哋啲畢業生噶， 嗯， 佢亦都冇嗰個試要考嘅。 嗯， 咁点解又觉得好公平咧？系咪？ 嗯， 即系好多样嘢，我哋要鸡蛋里挑骨头，吓成日就出嚟话俾你听，吓、啊、香港市民听，哇，弊家伙啦，弊家伙啦！其实医生啊，从来啊，全世界啊，喺埋一间大学出嚟嘅，都冇同一标准。 嗯， 啊，你有唔同嘅部门，有唔同嘅教授，你有唔同嘅时间。都唔可以話嗰個標準叫做劃一㗎啦。呢、這個世界咩叫做劃一㗎呢？係咪先？點、 okay. 解個個人都要等於一樣嘅呢？你估即係我哋機械人嚟㗎嘛 ？OK， 嗱，整體譬如今次話翻到嚟都要喺公共醫療機公營嘅醫療機構嗰度咧做五年啦。不過就冇話一定要做一啲臨床工作嘅，可以去衛生署啊或者啲醫學院嗰度做。對於成個頭先講到話輪候時間可以縮短，係咪？又可以真係直接咁喺嗰度反映到咧，因為可能都未必係做一啲臨床工作嘅喎。咁 有啲係唔一定係臨床工作，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執著呢啲係咪外科醫生。其實而家你睇下我哋需要到嘅好多，譬如精神科嘅醫生。 嗯， 特首已經講咗好多年希望嗰啲小朋友有病嘅精神有病嘅，無論autistic 好咩好。希望提早診斷， 咁佢哋都唔夠人手嘅。 OK， 咁所以其實唔夠人手咧，係闊度同埋多度同埋深度，蕭樂文你係完全好難理解嘅，身為一個市民。所以正正咧就係好多人就係執住，哎呀，咁佢唔係臨床，佢唔係臨床，佢亦都唔會需要出去做臨床嘅嘢。但係一樣可能都係撐到啲私家嘅心理醫生。嘅生嘅飯碗啊嚇，咁、 okay. 啊大佬，咁你又影響我嘅生計嚇，咁、我做乜要俾你喺醫衞生署做五年，又出嚟同我爭飯碗咧？ 嗯，我見阿林正財醫生都話，其實今次都係即係好即係行一步啦。即係如果道門開得太開咧，驚都話打擊一啲醫生前線醫生嘅士氣嘅。你點睇咧？呢、這個係咪都要考慮因素咧？如果即係譬如永久性居民先，其他唔好咁快開住咁樣。 你諗下，其實咧，而家啲醫療事故有幾多係因為我哋真係人手唔夠？你亦都要平衡翻。我哋係當然前線醫生啦，但係前線醫生好大壓力。十年八年前，我媽媽喺威爾斯急症入去嘅時間， okay, 我想去個 lift 度啊，聽到嗰啲醫生嗰啲狀況嗰晚係 時間差唔多， 就12月25號。咁所以其實。是舒缓好多的压力和帮助。 明白。同 当局今天会为他验抗体。如果男童最终是未有染疫的话，本港就是连续26日没有源头不明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他说该男童送到私家化验所的样本之后，由港大进行基因分析，结果发现样本中并没有新冠病毒基因。他分析，一種可能是樣本受到污染，另一種可能是化驗所將藥陽性判斷為陽性。多名本地政府專家顧問曾經表示，如果香港連續14日沒有源頭不明個案，就可以與內地以及澳門商量通關。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美加及新加坡已經准許12至15歲的兒童接種 BioNTech 復必泰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據了解，港府正是積極考慮將接種年齡降至12歲，希望在暑假前開始為學生打針。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劉宇龍說，本港學生大規模打針之後，能夠全面恢復全日制面授課程。但是他認為，要感動香港人相信打針是眾人之事，而並非個人之事，才可以真正推高接種率。相信會有難度。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引用醫管局由2月26日疫苗正式開打以來，直至到剛過去星期日的數據，比較接種者和沒有接種者在死亡率、急性中風、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流產數字上的分別，認為未能夠反映打針會增加這些情況的風險。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政府最初未能夠及時回應接種後不適等問題，令到不少市民產生疑慮，未能夠形成接種的氣氛，現在應該加強宣傳和提供獎勵，例如5000元至10000元的消費券，給全家完成接種的家庭，以及鼓勵企業給打針的員工享有休息假。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旅發局想理由香港第二輪計劃最快下個星期一公布詳情，下個月1日開始預料沿用首輪做法，在本地零售和餐廳實體店消費滿800元可以免費參加價值500元的想理由本地團。不過有旅行社指出，旅發局每團補貼500元，局限了景點和餐飲選擇。眼見有不少市民玩想你住酒店計劃，亦都是將500元作為折扣來到扣減房價，市民仍然樂意補貼過1000元的差價，所以建議如果有第三輪的想你遊，應該放寬團費上限，並且直接在團費扣減，以便旅行社推出更具質素的行程。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直至學校優才書院小學部爆出懷疑單據異常的違規事件，上任不夠一年的校長懷疑違反教職員專業操守、行為失當和財務管理紊亂，日前已經引咎辭職。書院校監李宇大回應查詢的時候確認事件，指核數師正在審計，強調學校財務穩健。今次事件純屬校長個人職業操守問題，但因為事件嚴重，上星期已經報警處理，並將向教育局報告。教育局表示，知道事件之後一直與校方聯絡，並且按既定的機制跟進。由於事件已經交給警方處理，局方不便評論。《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昨日表示，根据专家评估，没有证据显示接种疫苗会增加死亡或者流产风险。社评说，在坚实的科学数据面前，本港疫苗的接种率仍然不理想，显示只是靠数字解释来到动员是难以奏效。特区政府是有必要以有效的公关攻势营造氛围，推动接种疫苗的进度。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说，食物及卫生局公布至今为市民接种超过200万剂新冠疫苗，只是占全港16岁或以上人口的1.8%。有政党就提议政府举办接种疫苗大抽奖，头奖是500万元。社论认为，人人各自身体状况各有不同，接种疫苗之后的反应亦都不尽相同。一旦有人为了抽奖而无视身体状况接种，这样做似乎有违医学道德。成报社论。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府计划刊宪修例，准许符合特定条件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免考试在香港注册执业，整体上方向是正确的。有不少医疗界中人估计，当局这次调整门槛只是属于试金石，长远来讲的盘算是从内地引进非本港永久性居民医生。社评说，国产医生不一定是不好，个别大国手甚或具有国际顶尖的水准，问题就是港府怎样把关。这个是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移民前申请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纪录证明书个案较去年同期大增28%，港人宁愿做外国二等公民，亦都不愿意留低。政论说，是部分港人士港区国安法好像洪水猛兽，而西方国家就煽风点火，但讲到底，在港人治港彻底失败之下，香港人只有无尽失望乃至绝望，只能够无声吶喊离家远飘。东方日报政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啊，不过啱啱咧就收到最新嘅报告咧，就系已经系清场啊。即系话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苏屋邨。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青衣乡事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青衣交汇处噶，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去翻机铁站方向啦。咁啊，较早前近住青衣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仍然未处理好，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嘅车龙就喺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龙尾就喺李景湾。东隧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南昌站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有两段比较繁忙，一段就在丁九桥，另外一段就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谈规划论选举。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021年5月20日，本港接种新冠疫苗突破200万剂，政府将研究降低接种年龄门槛。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后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或流产风险。 个人医疗保单投保增18%，保监局与市民如实申报疾病。 以色列总理未排除征服哈马斯，巴方指责以色列犯战争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有关于医生注册条例的修订，有一些的免试方式接下来可能会做，就会是免试就可以在香港注册的，不过当然符合一些不同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说拿到专科资格之后都要在公营机构做够5年，期间也要是获评他们的表现，工作表现是令人满意才可以是正式注册的。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欢迎打来18723111 18723111。医学会前会董欧耀佳医生都是打得上来一起谈过。早晨。 早晨。 早晨，欧医生请讲。 你好，各位好。其实呢，我想提出有这几日有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讨论，就有几个五点我想提出的。 好。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崔彦仁先生所提出。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讨论这个有限度住宅的时候呢，无论陈肇始又好，徐德义又好，甚至乎林郑又好，一路都提话有一个情况，就是话有咩2000多个啲特殊儿童的需要要做评估。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大的误点来的，一个引导误导的，即是社会大众的。第一，这个部门是一个很专业的部门来的，是隶属这个卫生署之下，跟医管局是完全没关系的。即是很多话讨论即是去解决医管局的问题啊，减少轮候啊，全部是没关系的。当然这个是排了很久，个问题在哪里呢？是卫生署的问题来的嘛。是卫生署去请不到人的嘛。同埋如果你用现在这种的方式，就话去那100间大学可以翻到嚟，甚至乎培训，系同对呢个服务系完全帮唔到，因为呢个系普通就算一个专科嘅儿科医生都唔可以做到嘅，因为呢个系要一个特别专门嘅训练嘅。其实当年我哋已经同阿陈肇始讲得好清楚，佢自己都知道好清楚，系冇关系嘅。问题 即系海外医生系冇可能有呢啲供应嘅， 冇呢个供应嘅，呢个供应系一啲系好专门嘅特殊嘅一个知识先可以做到嘅，咁亦都请嘅时候系由卫生署去请嘅，佢请嘅时候佢已经系要应该系用到系一个顾问医生规去请嘅，佢请唔到系佢嘅问题，就同呢个系冇关系嘅，因为你嘅条件唔吸引嘛，一啲咁样特殊嘅技能嘅知识嘅，全世界都需要嘅，咁你香港如果你唔能够 provide 到一个好吸引嘅条件，人哋就唔会嚟㗎啦。所以当年2019年嘅时候喺讨论嘅时候话你有嗰、那个limitation 嘅时候话由一年去到3年，我哋已经同佢讲得好清楚，你根本解决唔到呢个问题。你卫生署唔去做一个改革，唔去一个比好嘅条件人哋去做，你点都请唔到，因为呢系一个好专门专科嘅人才嚟㗎嘛。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昨天我听到彭洪昌先生他有提到 有幾個問題，嗱，佢講得好清楚嘅。呢醫管局個排輪候時間好長，唔係淨係醫生可以解決到嘅，係好多嘅配套嘅。其實我哋喺醫管局做咗咁耐，我哋好多時知道，我哋有需要醫入病人嘅時候，我床位唔夠，我連最基本嘅，譬如我個電腦掃描，我都要排一段時間嘅話，根本我唔可以幫到個病人好盡快去做到手術嘅。咁所以呢個淨係解決話醫生嚟咧，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第二就係彭昌先生佢講得好清楚，佢話啊，十一年捆綁期太長啦。 係。 咁我哋香港所有啲醫生出嚟，我哋都係咁樣做噶。 嗯。 我哋香港畢業啲醫生，我哋培訓咗六年。嗱，我自己喺醫院管理局做咗咁多年，做到退休，我去走嘅時候，我哋好清楚知道，第一就係佢呢六年係做過培訓，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學習咧係比以前係唔同，我哋係專門咗好多嘅。大家都知道六年之後我哋攞到個專科畢業咧，尤其是我哋喺外科學系啦，譬如包括骨科啊啲咧。其實你係先至係開始踏入嗰個門檻，去開始去學做手術嘅啫。咁一般嚟講，你攞到個專業資格試咧，一般都係要講緊你有三至五年嘅成熟期，你先至可以能夠獨當一面去做到一個手術嘅。 嗯， 即係或者一個大型啲嘅手術啦，或者一啲能夠可以應付到有啲急需嘅變化啦。你係講三至五年嘅時間，唔係話你六年一畢業就一考完個專業試就可以做到，係絕對唔可能嘅。 嗯。但作為一個吸引的點來講，十一年即是他明白可能跟香港的醫生其實都要這麼久，但可能用來吸引海外醫生來講，這個年期又真的長一點，他是不是這個意思啊？其實即如果這樣又 就算這個醫生如果他在英國畢業，在澳洲畢業，他都要經過這樣的階段的。他都是要經過六年的培訓的。因為譬如我拿香港為例，我們的外科專業試和愛丁堡的專業試是掛鈎嘅，咁我哋六年去，你都係一樣六年噶。六年之後，而家因為係普遍性，係全世界都係咁樣樣噶嘛。因為全世界嗰、那個呢科呢、這個 OK 專業，譬如外科嚟講係越嚟越專門噶嘛，所以大部分都係去到考完個專業試咧，先至真正係踏入嗰個門檻嘅。 明白，明白。 就先去做。咁你冇得三至五年咧，你根本唔可以成熟到嘅。 明白。 所以就算喺邊度都係嘅。咁所以變咗佢講嗰。話佢捆綁嗰個咧，就係即係以佢一個咁熟悉醫療架構嘅人嚟講咧，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可笑嘅。 嗯， 因為你唔 expect 你六年之後你跟住呢一 part 考完畢業時你可以出到嚟，係冇可能嘅。 OK， 佢做唔得到嘅。咁第即係另一樣嘢，我好我想特別去提咧，就係、是、香港醫務委員會係一個法定嘅機構。是愛嚟做醫生的註冊，同埋一路去跟進醫生嗰個專業操守，同埋一個譬如紀律嘅問題嘅。咁而家突然間加咗一個咁嘅所謂 註冊委員會， 加咗一個嘅特別委員會嘅話咧、其實事實上係真係一個僭建嚟嘅，係喺醫院呢個醫務委員會之外，係設立一個架構，佢可以去平衡，去批核啲醫生可以去註冊。雖然你。即係林鄭又好， 佢係批個名單，佢係批個醫學院嘅名單啊嘛，呢、這個。 咁其實咪即係變相係批核咗佢可以註冊咯。 嗯。 啊，咁當然我會同意嗱，你而家喺個情況你可以去做，我唔係話完全反對呢樣嘢。 嗯。 但係佢唔需要僭建㗎，佢咪喺翻醫務委員會之下去做呢個咯，加翻俾醫務委員會去審核呢十。你好坦白講。雖然你嗰十個人裏頭又有醫專，又有醫務委員會主席，啊、又有兩間大學嘅但係、但係點解要去僭建一個喺醫務委員會之外一個組織咧？點解唔喺翻醫務委員會裏頭？而裏頭嘅人係最熟悉個醫療架構噶嘛？咁、 okay. 我想提嘅系呢几点咯。 好啊，唔该晒啊，欧耀佳医生。欧耀佳医生咧系医学会嘅前会董啦，亦都系曾经喺公立医院嗰度做嘢。咁讲到佢有三点，头先讲到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仲有陈太，早晨。 咁啊，我系陈太啊。 系你好，请讲。 咁其实咧，即系喺过呢两个问题两日咧讨呢个问题咧、一般嘅市民表面上咧系会觉得咧政府嘅做法系啱啊，但系其实咧我亦都想讲翻个问题啊，就系话。其實剛才你有醫生道出就係話，如果政府本身佢醫管局或者佢哋自己即個資源唔夠，其實你想有醫生都冇用喎、哦。即我同意佢講法喎、哦， 咁同埋仲有我再聽埋另外一位醫生講嘅話，我亦都好擔心喎、哦。特首唔係醫生，但係佢可以有權審批一樣嘢嘅話，咁咪你放鬆去俾一個專業資格嘅人入嚟嗰陣時候，對我哋市民係咪一個危害啊？ 嗯， 你隔從即係你本身有一個咁專業嘅架構去處理一個問題，你又再設立另外一個架構去凌駕人哋嘅做法。咁你其實製造矛盾嘅啫喎，咁你咪即係叫以後嗰啲人咪跟住繼續我得噶啦，你做啦，我翹埋隻手，咪好戇居咯。咁、因為我會反映嘅問題，佢醫療嘅問題咧，就話、是、我自己本人嘅心臟有問題。 Okay， 我亦都最近因為個身個另外啲麻痹問題，我睇醫生，但係我兩樣嘢我要排年幾，我先可以做到一個所謂24小時嘅 ECG。好啦，跟住我緊張我嘅心臟啦，咁我醫生就話。咁啦，我寫知你出去外面做啦。咁點解外面呢係好短時間可以同我做到？但係仲要個醫生話俾我聽，醫管局有啲有老化嘅，你出面做嘅嘢已經可以做到三日或者四日，係好先進嘅，可以再睇到嘅嘢更加多啲嘅。 呢、這個可能就係即係醫管局嗰個硬件嘅問題啦。頭先啊，歐耀佳都講到，即係可能如果除咗醫生人手問題之外，可能其他硬件嗰啲都有一啲位要增加先至可以解決成個即係輪候等等嘅問題。先休息一陣。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啊，寻日就系佛诞假期啊，咁见到政务司司长张建聪都话啦，而家政府系交咗一个2021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咁就话如果顺利通过嘅话咧，出年嘅佛诞就系第一个新增嘅法定假期咁。嗱，成日就话银行假同劳工假系唔同啦，即系讲紧公众假期同埋法定假系唔同啦咁。嗱，呢个条例通过之后咧，就会由而家12日咧嘅法定假期咧系加到去17日啦，即系同公众假期睇齐。睇翻成个如果落实个时间表咧，唔系一次过加嘅，咁就系先逐步加嘅，会系先喺2022年咧加咗佛诞呢个嘅新嘅法定假期先，去到2030年咧就完全系睇齐啦，即系17日啦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有劳联主席林振声，早晨。 系，早晨，你好。 寻日我见你哋都有个系咪即系反映意见啊？关于而家呢一个即系假期啦，叫做即系呢个叫做劳工假期啊，法定假期嗰、那个递增去到同公众假期睇齐嗰个步伐，觉得有啲慢，系咪话都？ 系啊，因为琴日就系佛诞啦，但系就好可惜就系呢个公众假期。咁、其实依家根据统计咧，都有30%嘅打工仔，即系只系一年系根据嗰个雇佣条例咧，就只能够有法定假日，即系俗称嘅劳工假。咁就俾有啲放公众假嘅朋友咧，就系少5日嘅，因为公众假就17日。咁即系放劳工假嗰啲咧，琴日基本上就冇假放嘅。咁我哋觉得呢个制度都唔系咁公平啦。同埋根据以前嗰个调查咧，就系话放劳工假都是比較主要就集中在一些前線的工種啊、基層的工種，咁佢哋工資已經是偏低啦，即係工時又長，咁但係假期都少個人，咁我哋就覺得唔係咁公平。同埋依家啲年輕人去揾工咧，如果我嗰份工係放勞工假嘅，復活節假又冇假放，咁但係佢啲朋友又有假放，咁就感覺上好似覺得係低人一等咁咯。所以我哋覺得就應該係盡快劃一，同埋我哋覺得政府嗰、那個依家呢個方案用差唔多係10年嘅時間，就我哋覺得太長啦。 你哋覺得幾時咧？縮到幾時可以做曬咧？ 我哋就建議係3年嘅，即係我哋都知道政府已經將嗰個條例草案就交咗去立法會啦。咁我哋都係希望盡最後嘅努力，係即係希望係咪可以縮短嗰個時間。咁我哋建議，因為其實呢5日嘅額外多咗嘅假期咧，其實都係分3個節日嘅啫，就係佛誕、聖誕同埋復活節。咁我哋就覺得即係每一年增加即係一個節日嘅假期，咁就希望可以用短啲嘅時間3年去完成啦。因為呢個 其實就是政府在上一年年初大概一月左右就有個十大民生措施，咁可能係希望經過社會事件之後咧，都係解決一啲社會深層次嘅矛盾啊、唔公平嘅地方。咁其實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既然政府係覺得都係咁重要啦，呢、這個壞一假期可以改變嗰個假期制度唔公平嘅情況，咁點解仲要用差唔多十年嘅時間咧？咁我哋建議係希望可以縮短啲嗰個落實時間。 又去到差唔多十年嘅步伐，縮到三年內加五日咧，即係對於資方嚟講，可能反應都大，尤其是而家疫情嘅打擊之下，點睇佢哋成日話會有一啲額外成本咧？ 是因为我哋觉得就当然依家都系有嗰个疫情喺度啦，咁但系我哋嘅方案都讲緊其实都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嘅，其实就都系话唔系话一次过，咁希望分即系三年啦，三个阶段，咁你三年即系可能去到即系2024年啦，咁其实讲緊依家本地疫情我哋希望系能够缓和啦，甚至清零啦，咁当然即系国际上嘅疫情仲系好难讲，可能有一啲行业旅游业都系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本地嘅疫情系能够慢慢恢复嘅话，即系慢慢好转嘅话咧，应该本地嗰、那个即系经济啊嘅發展啊，係會比較穩定。我哋覺得即係大部分嘅企業都可以負擔得到咯。同埋我哋覺得政府就估計每增加一日嘅假期咧，整體嘅僱主成本就會增加6亿多。但係我哋覺得呢個都係高估咗少少嘅，因為其實某一部分嘅企業，我哋覺得佢哋一年俾多5日假期俾嗰個僱員。Okay.其實佢係唔需要額外再請一個僱員去頂替佢嘅，可能其實有啲工作都係嗰個僱員做翻啦，或者透過一啲即係工作嘅調配啊、編更啊，其實都可以消化到呢5日嘅假期嘅。咁、 okay. 我哋覺得就希望係可以咁樣解決咗佢，而對僱主嗰個成本咧，未必係好似政府所講嘅咁大啦。 OK， 好，同阿林振聲傾到呢度，多謝你。林振聲咧就係勞聯嘅主席嚟嘅，講到有關於咧而家法定假期啦，同埋呢個公眾假期咧係劃一嘅時候嗰個步伐咧，係咪可以縮短一啲咧？唔使隔咁多年咧咁。你又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话，本港已经连续4日冇本地源头不明嘅新型肺炎个案。如果近日4岁男童嘅个案最终属于假阳性，就系26日冇源头不明感染，正系迈向清零。认为本港可以积极同内地讨论通关安排。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不能够排除社区有少量残余的传播链，但只要成功追踪，可以向清零进发。问题在于本港仍然有输入个案的压力，因此要小心输入风险。另外，对于当局说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来，未有证据显示疫苗令整体死亡、急性中风或者冠心病的个案增加，梁子超说全球各地早有类似的数据，当局现在澄清是好事。他又说根据数据看不到市民担心的问题出现，可以放心接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宗在辽宁确诊的本土病例，单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个案。另外，内地再多16名无症状感染患者，其中1宗属于本土个案。内地累计90920人确诊，4636人死亡。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52票赞成、175票反对，通过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年初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最终导致5死的事件。议案将会提交到参议院表决。 議案建議成立一個由10名成員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在年底之前提出建議，確保國會山莊安全並避免同類的事件再次發生。法案得到35名的共和黨人倒戈支持，包括全數在今年1月投票彈劾特朗普的10名眾議員。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明反对议案，不过共和党内有声音指出，成立委员会是为了寻求事实，而不是基于党派政治。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部分的共和党人不期望找出真相是懦弱的表现。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早前遭到黑客攻击，公司行政总裁布朗特承认向黑客组织支付440万美元赎金。布朗特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说，明白这个是非常具争议的决定，但他认为是为国家做正确的事。布朗特承认看到这些赎金流入那些人的手里面觉得很不舒服，但他解释支付赎金是因为当时不能够确定攻击对公司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亦都难以判断公司几时才可以恢复管道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7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0点，系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华保险29.3跌1.3，东方海外国际106.9跌18.5，腾讯控股609元升1.5，阿里巴巴206.8跌8毫，友邦保险102.4系跌1.3，美团262元啱啱转咗系263.4升3.4，比亚迪股份159.8升8.5。中国平安80.8跌9.5，紫金矿业11.4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3，人民币6.43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跌100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36美元，卖出1,86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青衣的香市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葵青路附近，青衣香市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葵青路。隧道嘅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回复畅顺啦。之前港岛去九龙咧都几塞车嘅，而家港岛入口冇乜龙尾啦。九龙过去港岛咧，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只系隧道入口繁忙，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港岛现在下角道去中环和左转红棉路都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告示打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咁啊明爱医院段之前有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之前就比较塞车嘅，而家就仲系繁忙一啲，不过就比之前好咗好多啦。 而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彩石里一路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嗰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彩虹道一路去到九龙城交汇处咧，都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多车啊，慢车个龙尾接近九龙湾上怡道。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市中心同埋至到马场段都仲系多车少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杯道路嗰段多车，龙尾近屯门医院。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罗志光讲，国安法都管呢啲社会团体会管工会嘅，教协总干事沈伟南 局长去写一个咁嘅网志咧，系会令到大家会有好多猜想，工会会唔会系下一个重点处理嘅一啲对象？ 工联会嘅理事长王国啊， 按照啲工会条例咧，工会系唔可以咧参与啲嘅政治嘅活动。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5月20日，本港接种新冠疫苗突破200万剂，政府将研究降低接种年龄门槛。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后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或流产风险。 个人医疗保单投保增18%，保监局与市民如实申报疾病。 以色列总理未排除征服哈马斯，巴方指责以色列犯战争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啦，立法會就個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咧，如果過到嘅話咧，就法定嘅假期咧，同埋法定假期咧，同埋公眾假期咧，都會逐步啊，由12日咧係去到17日啊，即係劃一番嘅啦。頭先同勞方嘅代表啦，即係僱員嘅代表傾完咯，再揾一位咧僱主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啊，有香港中小企、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 Hey， 早晨，蕭亮文。 早晨，刘达邦，讲到这个假期啦，法定假期去到17日啦，咁啊，而家立法会嗰度系倾紧噶啦，咁个计划就谂住系去到2030年咧，系先至加晒呢5日嘅，咁但系有啲议员都话，其实可唔可以早啲啊，成个步伐行快啲啊，3年就可以行晒去啊，咁你自己点睇咧？呢个又 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唔会坚决反对呢、这个。议案的咁、那个问题就话、是，即系如果你个时间咧拖得越长咧，即系对嗰个影响嗰几个行业咧，就尽量降低啲咯。 嗯， 即系如果你3年，可能就会即系急咗啲啦。如果系分10年嘅，咁你争5日咧，咁每2年增加1日，2年增加1日，咁对人手嘅编排啊，嗰、那个工资嘅影响啊，呢度会。减轻啲个雇主嘅负担咯。 嗯，但系讲其实1年先至多5日啦，即系去到最终咁，系咪真系个成本要加咁多？因为你应该唔使因为1年多5日假期而额外请多一个人咁样噶嘛，应该唔需要噶嘛，系嘛？ 嗱，佢个情况系咁样嘅。你除咗话即系佢放咗假啦，咁当然如果你文职嗰啲咧，好似头先工联会佢哋讲。 劳联头先劳联 压缩一下咧，啊劳联，劳联咁咧，佢可以压缩一下啲工作咧，可能就未必一定要需要请人，但有一啲实体嘅工作，譬如看更啊嗰啲咧，清洁啊嗰啲咧，就冇得压缩噶嘛，你必须系佢放咗假，你就要搵人顶佢，一唔系你就俾双倍人工佢做，咁所以一定系增加咗雇主嘅开支嘅，就唔会话即系。可以壓縮得到嘅呢啲工作量，所以即係睇一個個別嘅行業。咁所以我哋即係因為咧，如果你睇翻歷史嚟講咧，以前嚟講咧，香港係即係以工業為主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就全部都係放12日假咧，那個影響就會好大啦。咁但係由於工業已經係即係老化曬啦，而家工業 在香港就佔的比例很少很少、 嗯、 所以呢即係頭先佢講嘅大概三成係放緊十二日，咁大部分都係放緊十七日㗎啦、 嗯。 所以基本上嘅影響就唔係咁大，對某啲行業嚟講已經係咪都放緊十七㗎啦。而家係針對有部分嘅行業咧，佢係需要咧係即係額外人手。咁有啲工種咧，佢都好難請人嘅時候咧。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培訓返啲人可以出嚟，可以即係僱主可以請得到啦。 即係 如果慢慢去做嘅話呢，係個影響個 impact 就會盡量減少啲。 嗯，但係你剛才講到話又要額外請人，可能就係一啲勞動人手要密集啲多啲嘅工種，又比較難請人嘅，其實咪都係主要講緊飲食啊、清潔呢一類，主要都係呢啲行業嘅，係咪呢？ 係啊，係啊。保安啦，因为保安占嘅人数都相当多嘅嚟嘅。 但呢笔钱其实讲紧得五日，系咪真系雇主又好难去承受？或者有冇方法系咪真系要去到转嫁去消费者或者其他人身上？系咪真系冇办法解决？或者真系要拖成十年？因为对于 唔系冇办法解决嘅，呢、 嗯 這个即系主要都系钱同人手嘅问题嘅啫。即、 嗯、 系一个咧就系即系你增加咗负担，系咪可以转嫁俾？即係消費者呢，咁就有啲行業係可以嘅，譬如你保安嗰個行業，咁你落標嘅時候，政府標嘅時候，你咪提翻高啲嗰個投標嗰個數額啦，咁你咪可以即係維繫翻嗰個開支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轉嫁翻去消費者嗰度啦。咁所以有啲行業咧係未必受影響，有啲行業就轉嫁唔到嗰啲就會影響大啲啦。 OK， 你因為而家喺立法會傾緊啦，咁就我見到有議員都提出修正案嘅，就係咪可以真係話啦，係即係三年就完成呢一個成個加五日法定假期呢個安排咧？咁你自己估計嗰個通過機會大唔大？如果真係去到三年嘅話，咁即係譬如僱主嚟講，你覺得係咪個影響都唔係真係好大？可能真係成本要加一啲，或者真係轉嫁去消費者都可以處理到咁。 最擔心嘅就係佢有啲工作崗位係請唔到人嘅。 嗯，係。 即係你好明顯，你就係放咗假，你就需要有人補翻佢啊嘛。咁如果你嗰個行業嘅人手係啱啱足夠嘅時候咧，咁你要額外放多五日假嘅時候，佢哋就要培訓翻嗰部分嘅人手，唔單止係即係錢嘅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劉達邦同你傾到呢度。劉達邦咧就係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榮譽主席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美劇《色欲都市》的魅力多年不衰，是不少香港观众由90年代去到千禧年的成长回忆。但是早在《色欲都市》开播20年前，香港有一个叫做切玛丽的人写了一个叫做《穿 cancel 的女人》的专栏，在杂志《好爱到连载》就好像《色欲都市》的前身。 切玛丽以第一身日记体小说记低了她和三位女性好友在70年代香港的感情生活。他们是中产知识分子，既聪明独立又讲究时尚品味，从时装潮流至到波长文化，由职场女性百态去到都会男女的爱情攻防战，在钱玛丽辛辣幽默的言辞入面，见证了香港那一段一去不返的流金岁月。 话就话是自传，但是钱玛丽只是笔名，作者真身是好爱的创办人邓小雨。他学贯中西，小的时候做过电影明星。虽然邓小雨男扮女书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每次翻开穿 cancel 的女人，都好惊讶一个男人竟然可以用这么尖酸犀利的语气讲了这么多关于现代女性的深刻洞见，而且在2021年的今日读起上来仍然不会感到过时。 书中四个自命不凡却又恨嫁的女人代表了四种不同性格和生活，他们在爱情路上互相扶持，有时又暗中比较。这一点某程度上都对应了张爱玲那句，一个女人再好些，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女人就是这点贱。 虽然读者未必会认同钱玛丽的价值观，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他们在七十年代的香港活出了敢爱敢恨、纸醉金迷的一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 cancel 的女人》，作者钱玛丽，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就是佛誕，除了呢是一日的公众假期之外，有很多的信众都非常之关心，因为这段时间见到他们，昨日有些报道都拍到他们是放生，就是什么呢，就是将一些的动物，可能他们来自一些街市那里买了一些，譬如鱼啊、蚬啊，甚至龟啊，那么就是放生，说是即是积功德啊之类，有些这样的看法的。那么见到他们在影到條喺，譬如喺碼頭啊、海邊啊啲就抌落海啦，將一啲蜆啊掟落海啦。咁亦都見到，亦有一啲嘅報道啦，影到有啲人咧喺一啲信眾抌完啲魚同埋啲蜆落海之後咧，仲用啲漁網去撈翻起，咁樣有啲咁嘅情況嘅。咁除咗頭先講到魚啊、蜆之外咧，有啲龜啊都見到呢段時間好多話有放生啲龜啊，甚至喺個龜殼上面刻住一啲字啊等等咁樣嘅。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香港棄龜關注組義工黃小姐，早晨。 哦，早晨啊，主持。 早晨，黄小姐，你系咪寻日你哋关注组都有观察到喺佛诞期间有啲主要你哋系咪关心龟啊嗰啲放生嘅情况？ 系，我哋咁其实寻日佛诞当日啦，同埋前一日，我哋都有义工上过去大埔嗰个碗窑同埋打铁印嗰边睇过嘅。咁都见到有一啲放生龟，咁应该呢批放生龟系早前放生噶啦。咁其实我哋都救起咗总共六只嘅。咁佢因为佢哋龟壳上边咧个油漆咧，因为有啲甩色，咁就我哋都系好确定佢系唔系新嘅放生落去咯。 嗯，有啲油漆嘅意思，佢哋系即系逢系放生都会画啲油上嘅龟壳度嘅。 系啦，其实佢哋每一只龟系写咗嗰个放生嗰人个名，咁另外就写住乜乜名，跟住放生咁样嘅。 嗯， 因为我哋救咗个批龟，所有每一只龟都系刻咗呢个人名上去啦，咁同埋边一个放生咁样咯。 嗯，头先你话应该系早前放生，即系你哋去到就唔系见到有人系做紧放生呢个动作，所以就见到啲龟喺个河入边，即系咁系嘛？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去过，总共我哋其实一至五月份总共去过十次嗰边嘅大埔碗窑嗰边啦，咁我哋其实都系撞唔到一啲放生嘅市民或者系团体嘅。 嗯，六隻嚟讲算唔算你哋以过往经验嚟讲都算多啊？ 其实唔算多噶啦，因为其实我哋一至五月份去嗰十次，我哋系总共系救过100只龟嘅，咁当中其实一半都系死亡，咁本身佢哋都系主要嗰个死亡原因都系病啦、细菌感染同埋营养不良致死嘅。 佢哋系咩龟嚟嘅？即系有啲人谂住放生，譬如只龟放翻大自然，唔系应该更加适合佢啲咩？但头先你话100只入边有一半都有病，点解咧？又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嗰边咧系冇食物啦，同埋佢哋可能个水质咧或者未必合适嘅。咁佢哋同埋呢批龟咧，可能本身或者佢哋系街市买翻嚟啊，或者系其他地方攞翻嚟嘅时候，可能都已经病噶啦。咁其实佢放落去，咁佢个环境唔适合嘅时候，佢哋就会即系唔会生存到咯。 嗯，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有没有留意，譬如昨日啦，在佛诞期间都见到有一些放生的活动，你又怎么看？欢迎打你1872311的。刚才讲到龟的放生，它通常是什么龟来的？会不会对整个环境是都有影响？因为有时就说个环境可能根本就它们不是一个原生品种，它们在一些外来品种入到去就反而影响了本身那些原生的动物的。有这样的讲法的嘛？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或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系，其实我哋多数咧，其实呢一批龟主要都系红耳龟，即系俗称嘅巴西龟咯。咁本身佢哋都系生命力比较顽强啲嘅，咁可能都会影响到我哋本地嘅物种咯。咁所以其实都唔建议啲人话去放生呢啲咁嘅龟只咯。 嗯，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去巡查嗰阵，即系见到有人放生紧，你哋会点做咧？通常？ 我哋會有義工去水池巡查嘅，咁到時都見到啲市民或者係有啲某啲原因啦，或者係養唔到，咁就想放落個水池度。咁其實我哋見到都係勸佢可唔可以，或者同佢揾會唔會同佢揾一個新主人啊，或者有冇啲朋友啊可以領養啦。因為其實你放落去嗰度，佢哋本身係飼養開嘅，即係佢哋唔識去自己去揾食咧。咁其實佢哋都好難去生存咯。咁有啲市民都會堅持係放落去，咁但係有啲都會肯聽我哋個勸喻嚟攞翻走嘅。 係咪呢段時間見到即係放生啲龜嘅數量都係特別多咗咧？ 其實近期真係比較多，而我哋求助都好多，因為近期啲人比較係移民啦，咁或者係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咁所以可能大屋搬細屋啊，咁本身可能住開係有比較大嘅環境可以養到，但係最終佢哋話啊，我已經或者我哋已經係要搬去細屋啦，所以我哋都係冇咁多地方去養啦，咁就希望我哋可以接收或者幫佢哋領養再揾個新主人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多謝你哋關注組話，尋日咧見到喺大埔碗窯有啲人有啲龜咧揾到一啲龜嘅情況啦，咁唔該曬黃小姐。咁啊，仲有另一位嘉賓咧，都想同佢一齊傾下，有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科學事務經理張馬山，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張馬山，頭先同另一位嘅朋友又講到一啲放生龜嘅情況啦。其實尋日佛誕咧都唔見到唔少報道有啲放生魚啊、蜆啊、海鮮啊等等咁。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呢啲放生活動嘅情況咧？又 其實我都記其實應該係佛誕前後，我哋通常都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放生事件嘅。咁其實佢哋無論即係無論頭先講嘅蜆啊、魚啊。甚至乎有啲馬蹄蟹啊，嗰啲其實佢哋都會放生嘅。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咧，放生嘅情況我哋都覺得唔係咁理想嘅。咁就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譬如有陣時會放生，譬如最熱點嘅就係北角碼頭啦。咁佢哋可能會買完啦，就直接喺北角碼頭度上去落水啦。咁但係其實你有條碼頭嘅生境咧，未必咁適合嗰度嘅一啲生物嘅，譬如馬蹄蟹啊，或者海星，甚至乎唔同嘅魚類。佢哋有啲需要生活喺珊瑚嘅地方啦，有啲生活需要生活喺石礁或者沙地啦，甚至乎蜆啦，佢下低佢根本就冇啱嘅環境嘅時候，咁你放落去嘅時候，其實佢最後可能都係因為生境唔適合而死亡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我哋覺得唔係咁理想嘅情況咯。咁當然再嚴重啲嘅就係我哋有見過人將講起龜就係將巴西龜放落海啦。咁你諗下巴西龜係淡水噶嘛？咁你放佢一個鹹水嘅生境，我哋真係有試過喺潮嘴嘅時候執到人哋放生嘅淡水龜咯，喺個海灘度。 咁佢死嘅咯，去到嗰個狀態都係嘛？ 係啊，其實我哋執到嘅時候，佢已經奄奄一息啦。咁縱然我哋有攞翻去嘗試拯救下佢啦，咁但係佢都喺運輸過程裏面就已經唔得啦。咁所以其實呢啲情況都係我哋覺得好唔理想嘅一個情況咯。 但係對於成個生態環境，頭先你就話可能抌落去嗰啲海鮮啊，或者啲動物啊、啲龜，佢哋自己本身即係。佢哋嘅生命啦，或者對佢哋有傷害啦。但係對於成個環境嚟講，呢一啲動物放落去，會唔會反而影響本身喺個環境入邊嘅動物咧？又 其實好有機會㗎，即係譬如講翻我哋個組織成日都關注嘅就係沙巴龍等啦。咁其實沙巴龍等佢本身咧就是、一個混種嘅石斑，佢唯一應該出現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張台，即係就係、是、你個餐台上面。其實佢唔應該喺自然裏邊出現嘅，因為佢生長得快啦，食嘢食得多啦。咁所以其實咧，當佢放落嘅時候咧，佢好有機會同本地嘅石斑去爭啦，跟住佢爭佢本身嘅居住環境啦。第二就係會食咗好多本地嘅細型嘅，無論係魚啦，或者係蝦蟹咁樣啦。其實佢都有機會咁樣食咗啲本地嘅物種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我哋要關注嘅地方。甚至乎頭先講開嘅巴西龜啦，咁有啲人咧會將佢放喺啊，咁我放喺啲好啲嘅環境，等佢生活得愉快啲啦。咁但係。誰不知咁樣咧，其實佢就會入侵咗本地嘅淡水水域啦。咁所以有陣時候你會見到一啲特別嘅地方，譬如我試過喺城門水塘咁樣嗰啲大城石界嗰啲位見到巴西龜。其實呢啲咧相對上生態敏感嘅地方咧，你再放呢啲外來物種落去咧，其實佢好影響本地嘅生態，因為佢會同本地嘅動物爭佢本身本地嘅淡水龜爭佢已經多嘅資源啦。咁再加埋佢仲會食咗本地嘅一啲同淡水龜爭一啲嘢食咁樣咧，所以個情況都幾差㗎。可以。 而家香港好似冇法例規管，不過我見澳門啊、台灣方面咧都有一啲，譬如動物保護法啊、野生動物保護法啊咁。即係舉個例，譬如澳門嘅動物保護法咧，就講到話，如果放生活動之前咧，十幾日咧就要向政府提出申請，咁就可能係唔獲許可嘅喎，要獲許可咧先至可以放生嘅，咁否則就要罰錢咁樣。香港呢一方面，你自己覺得針對放生活動方面嘅規管又點咧？又 其實我覺得咧，香港針對放生活動相對上就比較嚴謹啦，我會話。咁因為其實咧。放生系咪真系即系点话？放生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需要睇下你要，因为如果你将想放生呢件事系 benefit 到本地嘅生态嘅话，其实你真系需要好多嘅计算嘅，即系譬如可能你要睇下物种啊、位置啊咁样样。咁其实咧，台湾系有一啲特别嘅大学，有啲大学咧会同一啲唔同嘅宗教机构合作啦。咁喺放流嘅过程咧，做埋放生呢样嘢嘅。 咁即係佢點話各取所需。咁中介人士覺得佢放生緊，咁而嗰啲大學嘅研究人士咧就覺得佢係就做緊一個放流嘅工作嘅。咁其實咧，我相信咧有多啲有效嘅規管啦，會令到其實應該好老實講嘅。我諗喺我哋近見到嘅眼見嘅呢幾年間，其實都好難將放生呢樣嘢完全停止咗。咁但係有啲咩辦法去將佢傷害減到最輕，或者將佢嘅傷害變成一啲有用嘅 effort 咧？咁其實呢樣嘢係好有需要去監管嘅咯。如果有效咁監管得好，可能我哋可以有效咁將呢個善信放生嘅力量變成一個放流或者啲保育嘅力量都唔緊嘅。 你哋有冇提出過咧？即係譬如呢個就涉及大學嘅角色啦。香港嗰啲大學可唔可以好似台灣咁樣參考呢啲方法咧，令到大家放生都識揀一個可能相對合適啲嘅地方咁？ 其實我哋有提出過呢、這個咁嘅方法嘅，咁但係其實當然啦，喺香港嚟講呢個概念可能比較新啦，咁同埋亦都係大家會比較擔心就係、是、如果你一俾咗可以放生啦，咁咁之後大家咧就會亂咁放生啦，咁即係其實大家對呢、這個提議都係有啲觀望嘅態度嘅，咁、 okay. 但我哋當然希望啦，咁如果可以攞多啲唔同地方嘅經驗嘅話參考咧，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可以。解決呢、這個都唔係叫解決，即係可以令到件事緩和嘅一個效果嘅，係啦。 之前咧，政府有個修例啦，就講一啲即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一個條例嚟嘅咁。咁入邊就講到咧，都話即係唔即係對於動物遺棄咧，就係唔好受到一啲不必要嘅痛苦。咁例如喺一啲不合宜嘅環境入邊放生咧，都係屬於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嚟嘅咁，要受到規管嘅。呢、這個係咪就可以處理到而家放生嗰個問題咧？如果修例之後， 其實。我哋覺得未必嘅，咁因為咧佢所謂唔合宜嘅生境，可能要去到好嚴重，可能將啲巴西龜放咗喺鹹水咁樣嘅情況先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佢有啲譬如有啲海洋動物，佢要得唔係啊，我都係放翻落個海度啫嘛。咁、其實咧可能有啲難度，即係譬如話放落我覺得佢呢個生境啱，咁但係。相關嘅政府部組織係咪會政府嘅部門係咪會啊咁好我就潛內幫你睇下個水底個生境啱唔啱啦咁樣咁可能會有啲難度咁同埋始終其實你放生唔單止淨係生境嘅問題，譬如我頭先講就係放緊外來物種沙巴等啊或者巴西龜咁佢哋真係應該生活喺淡水嘅河溪或者係生活喺個海裏邊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會造成好大嘅生態傷害嘅咁呢啲我哋係咪要再有其他嘅條例可以去監管到佢咧，呢樣係我哋想見到嘅。 OK， 即係個實際執行嗰個問題都要再諗啦。唔該曬張馬生，同你傾到呢度。張馬生咧就係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科學事務經理。講到咧，尋日就發單啦，有唔同嘅傳媒都影到啦，有一啲嘅人士咧就係呢個放生嘅活動啊進行。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可能對於動物嚟講都唔係一個適合嘅處理嚟㗎。